good. Who you gonna call? Ghostbusters! There's something weird, and it don't look good. Who you gonna call? Ghostbusters!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s.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s. 好啦，又到呢個星期六晏晝嘅呢個特備節目啊，叫做《九四決戰》。咁咧本來就係三不管嘅呢個節目嘅時間，咁因為咧就聽日就係呢個2016年立法會選舉啦。咁我哋覺得呢場選舉係十分之重要，咁所以就其他節目都要讓路啊。咁就揾咗阿徐少華嚟咧。就跟我們一起主持，本來還有一位特別嘉賓，可能 on the way 了，不知道來 等他來到你才好說，一等不要不知道你不來到， 怕他甩底，或者沿途遇襲這樣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 的。是啊，那就為什麼今天這個題目呢就會整了一個叫 Ghostbuster 的公仔在這裡呢？這樣就是這個捉鬼敢死隊，我不知道新版你有沒有看過，他現在有 個新版，我沒看過，有舊版我很喜歡， 有四位女士的，現在變了舊版就是呢個 Bill Murray， 係 Bill Murray 係啦， 咁咧就最尾嗰個鬼咧就變咗一個棉花糖公仔，我最記得，好似八十年代， 嗯， 有啲 icon 咧，嗱除咗 Batman 啦，除咗扭計式之外咧，我覺得 Ghostbuster 嗰公仔咧， 嗯， 就係八十年代 好成功嘅 icon 嚟㗎， 係啊係啊係啊，咁 就 佢而家都係用翻呢一個， 一模一樣，係啊，冇變嘅其實係。咁咧就點解會用呢個捉鬼敢死隊咧？嗱，我就真係由人生以嚟懂事以嚟買第一份嘅成報。 嗯。 咁咧就因為佢連續呢幾日咧，嗱，如果喺從報紙嘅 campaign 嚟講，你 marketing campaign 嚟講，我覺得佢好成功嘅啫。 嗯。 呢幾日咧都係佔據咗所有香港主要媒體，嗱，包括 TVB 啊。 嗯。 因為 TVB 就係你報嘅，佢就唔報嘅，其實。 嗯。唔係呢個一陣要詳細講。TVB 個唔報呢一單新聞係好陰毒嘅。 好陰毒， 係好陰毒。 我覺得大家要發揮大家的力量咧，當佢中期檢討或者續牌嗰陣時咧，我哋一定要反對。 除了大家要即係做阿細良所講的嘢咧，你哋都要 share 多啲我哋呢啲片啊，或者呢啲即係已經講咗棄選呢一樣嘢。點解呢個咁重要呢？係因為你知道而家目前只要係 TV 唔報咧， 啲人 仍然係好多人唔知道。唔知嘅情況之下咧，佢嗰票咧仍然會係投咗落去， 咁變咗個棄保嘅效用， 棄保效用冇咗啦。 咁好明顯，我相信 TVB 係收到指示唔報。 肯定啦，喂，到佢今朝報唔係新聞啫，呢個 到佢今朝報嗰陣時仲撲街，你知唔知啊？佢係報大公社論啊，喺度讀，佢係報啊，佢係讀大公社論出嚟啊，為要徹查， 係不過咁呢個好可能係前線嘅新聞記者嘅人員嘅一個反間計嚟嘅，用咁嘅方式嚟播 出嚟，點解出唔到街添？ 係啊， 嗱咁咧就呢個。今日啊，呢個兩單大新聞嚟，我覺得就除咗係呢個最新就係呢個新民主同盟嘅關永業就棄保啦，咁樣即係棄選啊。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係新民主同盟就呼籲同區嘅鄭家富棄選。咁鄭家富回應咧就係話仍然自己有勝算，係唔會棄選嘅。我一早批咗佢唔會棄選噶啦，佢點可能棄選啫？因為佢唔棄得噶嘛，其實係嗱，一陣間先解釋點解有啲人棄得，有啲人唔棄得。 我想問一問先，Facebook Live 嘅朋友咧，而家我哋嘅聲音係夠唔夠咧？因為有人咧就叫我兩個大聲一啲，如果 Gordon 喺度就冇呢個問題噶啦。 我哋把聲都算好大㗎啦其實。咁呢但係呢就因為我哋個咪就主要喺呢度。咁收音就收咗喺 YouTube 嗰度係啦。 大家如果想聽得清楚啲同埋個 camera 呢闊落啲呢就可以去城寨嗰個 Facebook。 係啦個 Facebook。 嗰度呢就有 YouTube Live。 有條 link 㗎你篤入去嗰條 link 就可以睇到㗎啦。 係啦。咁同埋再次呼籲大家將我哋呢一類嘅 video 呢係盡量 share。你一路睇係一路 share 出去。 今日城報呢個新聞咧，就幾值得討論嘅。佢就首先咧，就當然係繼續佢嗰個嘅 storyline 咧，就係呢個港獨係中聯辦與梁振英炮製出嚟嘅一場 show 嚟嘅。咁到今日就第三集啦。咁第三集登場嘅咧，就係一個今次喺選舉裏邊咧，喺民調表現相當突出嘅團體叫青年新政。 青年新政 就係梁仲恆與游蕙禎兩個，一個游蕙禎咧就夾到阿鬱敏咧就。呢、這個氣急敗壞、就不顧身份落去同阿游蕙禎泥漿摔角添。咁、就另外一個就係梁仲恆啊，係好有機會喺新界東攞一席嘅。咁、咧就我估啊，梁仲恆嘅勝算係高過啊邊個添，因為佢係得到梁天琦嘅加持。咁、所以呢個青年新政咧喺城報嘅報導裏邊咧就話嗱，佢咧基本上咧我為咗呢、這個即係唔好俾人話我哋砌生豬肉啦，我哋照讀一次啦咁樣。咁咧就係話，事實上，自從去年十一月區議會選舉開始，所謂嘅散後組織龍蛇混雜、魚目混珠，往往難以辨清背後真正意圖。反對派嘅捉鬼聲音時有所聞啊，尤其係區議會選舉中大放異彩嘅青年新政成員嘅政治背景一直含糊其詞，喺佔領事件嘅參與更加語言不詳。其實好像抄我哋啲節目所講。 唔係，我就係講咯，就話其實咧，我好懷疑呢篇嘢係咪你寫。 不過，唯一夠能夠肯定嘅就係清政嘅個別成員乃脫胎自一個名為香港社區網絡嘅非牟利組織。該會於2012年投入服務，執委會主席係邊個？劉乃強。劉乃強出身係90年代崛起嘅溫和民泛民組織會點。劉乃強當年係創會會長同埋第一屆主席。而當年主要領導層有現任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以及現自命白宮發言人跟梁振英揾食的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等。好啦，下面唔好講啦。跟住劉乃強嘅兒子劉芳，時任港大學生會主席，把在港大結識嘅同路人再帶到一個叫做香港社區網絡裏面搞活動。就種下了青年新政的種子，後來青政的年輕人由新知舊語組成，現在個別立法會候選人過往與中聯辦大公報的千絲萬縷關係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相反，沒有這類背景的成員呢，近月卻出現一浪接一浪的退黨潮，而離開者呢無不對原委諱莫如深，令事件進一步蒙上神秘面紗。最近的不少選舉論壇上，清政經常被批評為只是口頭用武。 喂，嗱，呢個你咪講過咯，你講過嘅，其實當中有啲部分內容，不過佢呢個報導本身就具體地係講出嗰啲嘅所謂嘅成個關係網絡啊， 係啦，嗱， 成個關係網絡好具體嘅， 嗱，知唔以對好簡單啦，阿哥頓成日都講啦，咁人哋問你喺呢個旺角佔旺。出過咩力你就話我屋企住喺旺角，根本九唔搭八。 啊，仲有我哋有講過嚇，佢哋當中有啲 金鐘冇見過佢啊，咁多日都冇見過佢哋 啊。有啲成員就退咗黨啦嚇，咁跟住鄺寶賢啦，咁區議員啦而家 啊，周世傑發言人都退咗 嘅。係啦，咁呢啲咧，如果根據呢個報道咧，就係呢啲嘅退黨嘅人咧，就唔係嗰派系嘅人啦。 知道佢個底細， 知道 退黨， 退黨啦。 咁我自己覺得呢班人不嬲都古古怪怪嘅啦。喺上一次區議會選舉就專揀民主黨嘅。有潛質的新人去撼的， 還有區議會那裡有很多根本就是自動當選，即是那些建制派的自動當選 就 不去撼， 是的，就專門去撼民主黨的、現在究竟這個劉乃強的兒子，他說得很清楚的，其實是劉芳在這個港大學生會的時候所招攬的一班人，那就組成一個叫做地區的青年組織，咁然後咧就再蜕變成為喺雨傘運動之後就蜕變成為青年新政。咁就佢令我諗起劉乃強呢個人。咁當然除咗佢係會點之外咧，我相信當時劉乃強係雙重身份嘅。佢一方面係一個泛民嘅組織，而當時會點嘅後面嘅操盤人咧係葉國華。葉國華操盤 咗好多所謂而家 幾個組織，即係慢慢同大家講啦，就係會點啦，民協啦。會點的組織是葉國華那個寫字樓，在吳松街的寫字樓是葉國華給他們用的。 咁咧就而家仲有一個嘅係沈旭輝嘅 round table， 沈旭輝係啦 round table。咁而葉國華根據梁慕嫻啊，就係寫中共地下黨呢位阿婆咧，即係認識司徒華嘅阿婆，因為佢係地下黨員嚟嘅而家，佢就話葉國華係地下黨員嚟嘅。佢嘅上線就係呢個李柱文。李柱文， 李柱文系啦，新华社， 新华社副社长， 副社长啊， 上海人派驻香港，咁就系八十年代嘅新华社副社长。 嗯， 所以叶国华咧就第一桶金系咩咧？系翻去上海揾翻嚟嘅。 嗯， 跟住就创办呢个耀中国际学校。 嗯， 而耀中咧系可以喺上海开办嘅。 嗯， 嗱，咁即系叶国华呢条线有啲咩人咧？我觉得、 嗯、 除咗沈旭辉之外， 嗯、 今日， 嗯， 佢嘅 version one 就系刘乃强啦。 嗯， 咁同時當時喺匯點嘅創辦裏面咧，有一個水國粹派嘅系統喺度嘅。 嗯， 呢啲就喺大學時代親共嘅學生嚟嘅。 嗯， 咁然後咧，另外一個就係民協，其中一個民協嘅創辦人張家敏。 嗯， 嗱，咁大家聽到呢個名係 張家敏啊，嗱，呢個咧差唔多可以話係喺所謂嘅民主派當中咧，係第一個成為人大嘅。 係。 是第一個即係被吸納啊，入去佢嗰個中共嘅嗰個嘅叫做建制系統裏面嘅。 係，咁就收尾就之後就劉乃強啦。咁本來張炳良咧就有機會做港事顧問嘅，但係咧當時咧就喺同港同盟合併，民主黨合併嗰陣時咧，就據說觸怒咗中聯辦，即係當時嘅新華社，所以就搣咗柴， 嗯、 就冇咗港事顧問嗰個位。咁結果到而家就翻返做官啦。咁、 嗯、 當然亦都有呢、這個白宮發言人啦， 嗯， 亦都有一班而家好低調嘅盧子健啊等等呢啲、嗯，其實都同中方嘅關係相當密切嘅， 嗯， 咁所以嗱，我唔覺得《城報》呢篇文係完全無中生有嘅，嗱，因為你要 name 到劉芳、劉乃強呢條線咧，你唔係立亂 name 一個人啊， 嗯， 譬如你話name 一個無厘頭嘅，我舉例啦，譬如李儀咁樣、連月珍咁樣， 嗯， 都冇人信噶嘛， 嗯， 而家係我哋呢啲喺行裏邊，即係都打滾咗咁多年啦。一睇落去就覺得，咦係似文似路，我覺得、 嗯。 第二個就係張家敏，張家敏咧嗱最近咧就喺一啲高登嘅論壇裏邊咧，因為葉普成同呢個清正之間嘅火拼咧，咁就揭出咧呢個支持呢個清正嘅富人媒體咧、 嗯， 其實係張家敏俾錢嘅。 嗯， 咁張家敏嘅利豐公司下邊一個姓梁咧，就係、是、呢個富人媒體嘅董事嚟嘅。 嗯。 嗱，咁呢個我相信，如果係富人媒體會否認嘅，其實，但我睇唔到佢有否認嘅。 嗯，我哋仲等緊睇下佢對依個信息好似未有任何回應住。 冇，但嗱，你如果睇翻嗰條線啊，我意思係話張家敏啦、劉乃強啦、匯點係啦， 係 你咁樣一路 trace 落去咧，而家就唯獨是留咗一個喺新界東嘅人。 嗯， 就係鄭家富。 嗯， 如果呢個係譜啊， 呢個係譜咧，正點解話鄭家富？真係鄭家富係匯點人嚟嘅， 係匯點係出身的、啊。 而如果大家有睇立場對於嗰個匯點一個一連串一系列嘅報導咧，你就會知道匯點起初嘅成立咧，其實係有執政嗰個嘅 當然啦， 嗰、個 potential 嘅， 所以佢有呢個關係好友好， 係非常好嘅。佢吸納咗成班人，其實係一直係同中方咧都係有一個嘅密切的溝通的， 不過以香港人的面貌出現，就不是以這個左口左面那種的形象出現，所以他和傳統左派都有不同。第二就是什麼呢？很多是專業人士和大學教授和學者，所以變成他這方面呢，當時以論政團體出現的時候，支持民主回歸的之期，事實上是令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在香港是得到很大的市場。 是，但是我即使這樣說，就不是代表我現在說要好像一般其他的人就說、最衰是什麼中 出賣民主、 出賣，不是，我不是說即是昔日的匯點就已經是有這樣的 agenda、去到這個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是就對梁仲恆出來，不可能、這個、 當然不可能，即當時當然政治的事其實就是有這種的情況，呢啲係好正常嘅，即係一種嘅溝通，係嘛？咁呢一樣嘢唔代表有一定係有出賣嘅。咁但係你睇到啦，即係話頭先講嗰啲嘅關係網絡咧，連到呢一度咧，其實匯點嘅派系當中就已經係有好多係已經投入咗去建制嘅系統裏面。 嗱，我成日都舉例嘅，我話一個後生仔咧，佢激進化咧，其實佢有個過程嘅。 啊， 嗱，即係我成日舉例，等於一個女明星好似嗰時有個好葉玉卿咁啦。 葉玉卿， 葉玉卿由選美最終成為一個豔星咧。 嗯， 其實佢唔係一開波就係豔星噶嘛。 嗯， 佢有個過程噶嘛。 係， 初初就剝多啲，收尾又再剝多啲，最後尾就乜都睇曬咁啦。假設、好似冇剝曬嘅，包括葉子薇都係。 乜叫冇剝曬啊？ 即 咩叫冇乜 三點盡老應該冇嘅，應該兩點啫係嘛？葉玉卿嗰只 哦，咁我唔記得，即係我記得係攬住個兵。 但係我諗我哋啲聽眾係唔識葉玉卿， 係講都冇用。 呢個 但係佢唔係佢最經典係好似一個雜誌啦。 總葉就係阿葉玉葉子薇， 葉子薇啊， 葉子薇總葉，好似葉玉卿就係嚿兵喺前邊，就係呢個《明報周刊》嘅封面。 藍 兵端午節嗰陣時就攞住個總葉啊，葉子薇就包住個胸咁樣，係啦，大包唔曬咯。咁但系而家呢啲系怀旧节目嚟啊，唔适合喺而家呢度讲啊。嗱，咁咧就系、是、即系激进化个过程，我成日都话。嗱、嗯，譬如一个细路，佢大学嗰阵时系港大学生会或者国事学会，咁、 嗯、 可能佢跟住出嚟嗰阵时参加社民联，然后跟阿郁文，咁、 嗯、 然后发觉哦，社民联分裂之后咧，佢都觉得而家唔系路啦，咁、 嗯、 然后觉得就系话再喺议会里边掟杯又好，掟蕉又好。點衝呢都改變不到現實 了、嗯、 所以可能呢他就會再想下一步應該是怎樣，那就後來組織了一個叫做香港民族黨、 嗯、 這個我覺得反而是一個正常的 path、 嗯、 所以我就說激進不是問題的、 嗯、 你要被人看到你那個的從政裡面那個的即那條路是怎樣走、 嗯、 那個信任才會產生的嘛、 嗯、 現在的問題就是呢這些所謂的散後團體，所以我是反對連月曾所說的，是一定要無論什麼都好都要支持散後團體、 嗯、 我覺得不是你代表年輕人散後這兩個光環一加持呢就一定要支持你的、 嗯、 一定要給票你的、 嗯、 喂，那大佬如果是對家的呢、 嗯、 是不是用什麼呢？喂，散後不是一個政治的組織的標準來的、 嗯、 甚至是一個 個人都可以利用的身份來的、 嗯嗯、 是不是還是不是呢？有些我認識的，譬如大舊啊、橙頭啊那些成日見啦，金鐘係咪？有些你冇見過，但係佢話我是散後的， 嗯， 咪好似而家青年新政咁， 嗯， 你基本上冇辦法去證明，亦都冇辦法去否證嘅。 係 呢、這個就係唔同你話我參加個會點定冇參加個會點， 嗯， 呢、這個就有清楚啊嘛，人哋有個會員名冊噶嘛， 嗯， 譬如高達斌參加過嘅冇個會員名冊噶嘛， 嗯， 咁所以我覺得啊，連月曾所講咧，就一定要支持年青嘅同埋散後嘅呢、這個標準咧。我覺得是不啱。 係，我都唔係。 我雖然支持世代翻轉，我亦都唔支持呢個何秀蘭嗰啲繼續喺度。不過我就係話，你要交棒，你都要交俾合適嘅人。 你要睇往績，你一定要睇往績。唔係，好似我哋呢個節目裡面咧，過去喺呢、這個Demon Now Show講過好多次咧，就係、是、你一定要睇翻過去，唔係佢講過啲乜嘢，佢實質做過啲乜嘢。 清正就乜都冇嘅。 嚇、啊，口頭咁啊，淨係散，淨係話散後，而散後咧就頭就究竟有冇喺呢個雨傘運動裡面出現咧？就以你枕住落去，你就話 金鐘就冇啦，旺角我就唔知，因為我好少喺旺角。 嚇、啊，咁啊，游慧晶就話佢係住喺旺角，即係呢個就係佢嘅答覆，即係當人哋問佢 參加過佔旺啲乜？ 佔旺乜嘢？咁、啊、就當然啦，大家可以幫佢澄清。如果你真係見過游慧晶啊喺佔旺嗰度咧，攞住個麥，好似係劉小麗咁樣樣。 咁實有嘅喎，係 啊， 實影到 上。有冇人有冇人話冇見過小麗老師咧？ 係咯， 係咪？ 係啊，等於王伯今日跪喺度喺粉嶺，阿大王伯係人都見到佢噶啦，金鐘。 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就大家去判斷考慮。其實講到激進咧，即係頭先話阿世良你講話，喂，其實有個 path 嘅去到嗰度，我哋都好希望大家咧要了解何謂激進。激進英文叫 radical， 我係最近寫咗篇文嘅、 嗯， 即係究竟什麼才叫激進咧？什麼才叫激進民主派咧？咁樣嗱。激進民主派就最少有兩個概念，一個叫激進啦，一個叫民主派啦，係咪？好啦，如果你講激進 radical， 咁我記得啦，我以前咧就即係三十幾年前就睇過一本書，就叫 Radical Discipleship。咁、 嗯、 呢本書咧就講係信仰書嚟嘅，佢就講咩咧？你作為一個基督徒，究竟一個激進嘅基督徒係點做咧？就係將信仰不打折扣地落實喺生活當中，即係咁嘅意思。好啦。如果你真的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用在政治那里，凡事如果有人能够是即是所谓初衷、 嗯、 彻底地将这个所谓的抗争或者是公民抗命或者是对 现时这个政治格局当中用一种有效的行动来去尝试去即是叫做、争取民主爭取普選的話咧，咁呢個都可以係一個 radical 嘅意思嘅。 嗱，我覺得第二個我自己理解係相對嘅。 啊 ，radical 係相對嘅，即係話你喺一個獨裁國家，我哋之前都講過喺捷克，哈維爾仲係反抗緊呢個捷克共產黨嗰陣時 候，嗯， 人人都要貼呢個共產黨嘅海報，你唔貼就係一個激進啦。 啊， 呢、這個就係相對嘅。 係啊， 咁你話平時點解我喺美國貼連接張海報激咩進啫？ 係嘛？係啦，完全唔拉更嘅喎，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嗰個係一個係一個相對嘅一個情況嚟嘅。 嗯， 咁第二樣係咩咧？就係咧，大家聽到呢個狗仔叫咧，就因為我帶咗阿尼翻嚟，阿尼就係只狗嚟嘅。咁因為一陣間有人頭先有人入嚟書店買書，所以佢就喺度狂吠啊，以為嗰啲係鬼嚟嘅。咁我哋捉鬼敢死隊裏邊咧，其中一個 detector 咧。 阿尼啦，好符合今次我呢个题目。 系啦，但系闻一闻。 嗱，一讲相对啦，其实好啱嘅，即系系睇翻嗰个 但耶稣我成日都话 系 radical 耶稣去到圣殿里面扫场，啲人喺度摆埋嘛。 啊， 喂，当时嚟讲系长毛嘅行为嚟嘅，系、 嗯、 激进嘅，真系、 嗯。 因为圣殿里面嗰啲佢哋攻击嗰啲法利赛人，譬如耶稣咁啊。 嗯 偽善咁樣，其實當時嚟講好激進嘅，因為法利賽人當時嘅權貴嚟噶嘛。 耶穌，如果你真係嗱咁，我就唔想喺呢個節目講太多信仰。嗯嗯、如果你講耶穌，係絕對係 radical 噶啦，即係呢個就肯定啦。我就想講啦，嗱，你究竟咩叫 radical 咧？好多人話以為語言與行動嘅暴烈就為之激進。嗱，我話俾你聽，如果係你咁講嘅時候咧，咁究竟呢個曼德拉激唔激烈、激唔激進咧？咁呢、這個甘地激唔激進咧？ 希特拉嘅衝鋒隊激唔激進咧？喂，希特拉的少年团和冲锋队当时攻击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语言、 嗯、 是相当之暴力的、 啊、 还有手段都相当之暴力的、 啊、 但他不是激进吗？当然不是啦， 就是你用这个比喻，你想想这个甘地以绝食到死 伤害自己， 伤害自己，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激进呢？我就覺得呢個好激進， 佢係一個道德上令到對方去最大嘅 人哋用拳頭打你嘅時候，你話我就俾你打，我覺得呢個好激進。 咪即係耶穌講咯，你刮我呢邊，俾埋呢邊你刮咯， 幾激進啊！你嗰句説話，你諗下幾激進？ 係啊，佢講出嚟嗰陣時候，其實你明白個 context 咧，我就話等於捷克你貼嗰張海報定唔貼嗰張海報一樣。 啊， 你要明白個 context。先至知道佢係咪激進，但有好多人就淨係集中喺個手段嗰度， 就以為咧，即係好暴烈嘅語言嚇嗰、啊、種或者抌磚頭呢？你如果視呢個為係叫激進嘅時候咧，咁我又覺得喂嗱，有幾激進啫？老實講，你攞個石頭抌人哋，而唔係人哋抌你嘅時候，你就俾佢抌，究竟邊個激進啲？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手段同目標係要一致， 要一致。 年初一不是问题，定转年初二才是问题，为什么会回复如常，烟花照放、 嗯、 你连一个政治宣言都没有、 嗯、 为什么、 嗯、 是吧，为什 么、嗯、 你想想为了你，即有些人会因为被捕甚至被控以煽动暴动罪一个重判可能、 啊、 但是为什么呢，是吧，人家所采取的目标的手段是相配合的嘛，要 所以呢其实呢激进呢在我的角度去看呢，就是一定要考虑什么呢，那个以行动来去达至一个怎样的目标，这个是一定要想的。如果你想着激进就是说不理后果、啊、不理那个目标能不能够达成，那就这样叫激进呢，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的。即係如果你激進嘅意思係一定要有咩咧，就係、是、話，譬如好似我哋舉嘅例子，就係話佢用一種嘅叫做嚇被打打不還手呢一樣嘢，希望 arouse 到啲其他圍觀嘅人嗰種嘅憤怒， 係道德上嘅譴責， 道德上嘅譴責，然後能夠聚集更加多人。 嗯， 嚟去反对个政府，以致到佢所追求嘅目标系能够达成啊嘛。你 系 一定要有一个咁嘅策略思维，咁等于我哋一阵讲嘅捉鬼啊，讲选举，嗯、其实都系咁噶。我哋都系为咗要达成一个目标啊嘛。 所以有阵时就系咁啊，好多时个讨论咧，佢净系限于个手段，我觉得。嗯，我其實我都成日都話手段，如果你唔擺喺個 context 同埋唔睇個目標咧，係冇意思 的。冇意思 嘅。希特拉嘅衝鋒隊咧， 係、 咪佢掃共產黨嗰陣時， 係、 咪老屈共產黨嗰陣時嘅手段都好激進嘅，係、咪？咁係咪激進就等於正義咧？ 係啦， 非必然嘅噃。 冇錯啦。 甚至好多時候紅衛兵嘅手段相當激進啦。 係啦， 係嘛？咁係咪等於佢正義咧？ 啊！咁啊，嗱呢個激進啦，另外就係民主派啦。何謂民主派咧？嗱、 嗯， 民主派咧就梗係相信民主先叫民主派嘅，係咪啊？即係話你會有一個嘅叫做使用一種嘅民主嘅手段，一種嘅民主嘅手段。 起碼有核心價值， 依個係你嘅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係 啊。 係啦，民主係你嘅核心價值。於是你希望用一種嘅民主手段、民主風格嚟去推動民主政制嘅發展、民主社會嘅建立，同、埋民主文化普及。 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喂，三樣唔係淨係民主政制有咗就解決問題嘅。你有個政制，如果你冇咗個民主文化，其實嗰樣嘢都可以。喂，好多國家都話自己係民主㗎。 所有蘇聯在二次大戰之後建立的共和國都是民主的， 都是民主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是啊，但 DDR 咯，東德咪咯。 但佢冇一個嘅真真正正嘅民主嘅理念嘅落實，落到去社會嘅層次嗰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嗱，我哋過去睇翻啦，嗰啲即係所謂嘅話咩話自己係民主派嗰啲咧，你睇翻佢嘅行事為人，究竟有幾多係反而係一個專制嘅意識？多於民主意識咧，啊你睇到啦，有啲人咧專係用一種嘅叫黨團分裂，黨團分裂。嗱，我哋話如果你係信奉民主嘅時候咧，如果你係組織一個組織嘅時候，就會用一個叫民主手段嚟解決紛爭噶嘛。 解決，因為正常點解要有政黨呢、 啊、 其中一個功能啊， 就係要解決， 就係要解決喺信念一樣，不過大家的手段不同的時候，就要通過這個機制，一個民主的機制、 啊、 所以黨內就一定會有派系、 嗯、 一派就可能被保守黨樣，一派就是疑歐派、 嗯、 就是不贊成太過快進入這個歐盟的系統一體化的、 啊、 一邊就親歐派、 啊、 因為呢不拿這個主導權就被這個法國和德國呢就舔了整個歐盟去 了、 嗯、那別人每一次黨內的改選就會競爭、 嗯、 是不是這個疑歐派可能親歐派就是彭定康咁樣，輸咗啦，咪嚟香港做總督咯，咁樣係咪？咁但係做完之後翻去，佢咪派佢歐盟咯， 係咯， 係啊，佢做過歐盟主席噶。 所以咧，嗱你話有啲人咧，你睇到佢嘅往績啦。第一次我就話啊，乜嘢嘅時候你會用退黨去解決問題咧？就話哇，嗰、那個係一個 principle， 一個原則嘅差分歧，所以我唔得啦，我一定要退黨啦。啊，咁好啦，退你退一次就話啫。跟住你睇到有啲人咧退兩次、退三次，分裂個黨。喂，咁呢個你就可能要考慮，究竟係呢個人係不能接受任何嘅差異，抑或係真係個原則？因為原則一啲好重要嘅原則，以致佢要做一個咁嘅行為咧。 嗱，我覺得退到今日咧，就我哋呢啲叫做等於葉玉卿嘅 fans 一樣噶啦，已經、啊、對啲僆仔嚟講係史前怪獸嚟。係，即係佢連葉玉卿係邊個都唔知嗰陣時 啊。 咁所以我覺得就好簡單，因為雨傘運動之後呢有一種憤怒嘅情緒， 嗯， 就係呢包括警察，包括對梁振英政權同對共產黨嘅憤怒嘅情緒。咁呢種憤怒嘅情緒呢就引導咗佢呢就將個罪魁禍首呢就唔係共產黨，竟然就指向呢個泛民。 你過去三十年乜都唔做 嘅，最衰就係、是、泛民三十年民主回歸撲街咁樣。咁我成日都話嘅，喺 before 呢個come to 一個咁嘅結論之前呢，首先一定是要矛头指向共产党， 嗯， 这个是香港人的共识，也是常识，我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 嗯， 是吧？即是你没可能是斗，泛民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而且确有些事是跟不上那个形势发展， 是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即是这个任何政党都出现过的， 是 亦都唔係啲乜嘢滔天罪行， 所以批評佢係好嘅，我覺得值得批評。 但係批評佢去到個地步係置佢哋於死地，寧願投俾建制派都唔投俾佢哋啦。呢、這個我就覺得不能接受。 啊， 點解咧？就係、是、結果嘅話，咁你哋選嚟做乜嘢咧？ 嗯， 你哋選嚟都係想希望阻止個議會嘅苛政同埋惡法啫。因為我成日都話，香港嘅立法會係冇主動制定政策同法案嘅權利嘅。 嗯， 佢只係行使一個我哋叫做否決權， 嗯、 一個 veto power。呢樣嘢其實係基本法繼承咗港英嘅行政主導體制， 嗯、 就係咧係行政機關去 propose 嘅、 嗯， 你只可以 veto 嘅啫。咁、 嗯、 無論今日佢哋啲政綱講到識飛都好啦，嘥 Q 氣， 冇用嘅， 根本冇用嘅。最終就係你要選一班去到埋位嗰陣時唔會搬龍門，唔會嗱。我成日覺得香港從政嘅人近呢十年都出咗一個問題咩？就係、是、你唔太多 private agenda。好似我哋牛頭角，我哋對面嗰個 live house 咁啊、 嗯、 ，hidden agenda，、 嗯、 一模一樣嘅真係、 嗯， 即係太多隱藏嘅個人議程， 嗯、 而你唔知道佢咁樣做係為緊乜嘅，嗱、 嗯、 咁樣嘅話，呢啲人絕對不能投， 嗯、 有啲人好簡單嘅，我成日都話鐵頭人，係嘛？睇嗰啲唔係叫 AV 啊，只不過係睇呢個泳衣照女郎黃家駒， 就、嗯、叫佢 AV 人係唔啱嘅，其實 最多就係你話佢係呢個叫做 Bikini 人 或者叫 Yen Bikini， 就是呢個布堅尼一樣，布堅尼一樣，或者叫做 face 堅尼都得。 係，喂，大家以後改，唔好叫 A V 人啦，唔係符合事實啊。 即係佢可以係，你可以話佢一個唔同跟唔上而家年輕人嘅政治論述嘅人。 係。 勾晒，所以見到你睇到成代人都勾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喺人哋心目中啊。 嗯。 但係你唔會懷疑，就係話呢條友究竟佢個人嘅利益喺邊度咧？ 嗯。 我成日覺得有啲嘢，如果係太多隱藏嘅議程嗰陣時咧，嗱，我成日都講嘅，譬如青年新政咁啊，我真係冇落過旺角 ，so what？ 嗯。 是不是我散后点咩为之散后啊我支持雨伞运动的精神咯。 嗯。 是啊跟着人家问你旺角有没有帮手啊没有啊点解啊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危险啊咁。 嗯。 即是你老实去交代咪得咯。是不是你不会说变成是人家觉得你有一个嘅即是疑点啊。 嗯。 不知道你隐藏了啲乜嘢。然后跟着发觉哇咁多区都出选。 嗯。 喂大佬众志啊筹极期都筹唔到连阿黎文乐都冇得选啦、 嗯、 只可以谷到一条友出嚟选啦。 冇连众志都唔够钱。 係啊众志都唔够钱去选啦。点解一个咁嘅组织喺一个财政来源即係冇公开嘅情况底下可以有咁多钱呢未计黄台养即係屋企嗰啲搜到嗰啲现金啦。咁即係好有钱嘅其实呢个组织系。咁所以我就话啦如果我哋有 path 你睇到嘅我由一个组织一路壮大一路每次七一嗰阵时候我筹期。筹期之后呢我就公布我筹到几多钱啦。譬如你香港眾志咁樣，佢會有個大家睇到個透明度。 嗯、 你唔接受佢候選人都好，你話佢交都好， 嗯、 你唔會覺得佢係鬼。 嗯， 呢、這個就係個分別咯，我覺得。永遠鬼咧，點解要用狗仔去聞呢就因為狗仔有個直覺嘅。 嗯， 狗仔佢有陣時佢唔係好似人咁樣咧，人太多時係受制於自己嘅耳仔所聽到嘅嘢。 嗯， 所謂嘅人嘅色見。 嗯。 又好容易形成一啲所謂 blind spot。嗱，我覺得連月真係一個咁嘅人嚟，佢一個好人。不過，我覺得佢係形成一種 blind spot。呢種 blind spot 就係話，總之獨派嘅就係好人。 嗯， 係嘛？呢個就係佢嘅 blind spot 嚟嘅。 所以我覺得係好奇怪，因為以連月真呢啲個即係知識咁闊啊、咁廣博啊嘅人咧，係可以寫一張叫做我哋叫做無抵押支票 blank check blank check 係啊， 俾一班年青人， 仲要荷蘭銀行出嘅， 即係其實我 呢個係好 old school 嘅笑話嚟， 荷蘭 銀行 嘅支票 嘅空頭支票， 好啦，喂，第一節咧，好似咧就舉咗手啦，嗱，一陣咧嗰節咧，我希望嗰啲而家睇緊 Facebook Live 嗰啲人咧，我就唔會繼續落去噶啦嚇，咁咧大家咧如果要再繼續睇我哋以下。的呢個節目咧，就轉去城寨 Facebook 嗰度咧，就 有 YouTube link 嘅，好唔好？大家過去嗰度，好， 拜拜。